非常就非樂，非我就非地。咁啊，此個常樂我性啊，係涅槃四德。咁啊，佛正此個不生不滅、生如來藏個道理啊，就名為佢嘅常。因為此個如來藏性不生不滅，係一正永正，咁啊叫做常啦。咁啊，具足無邊個花樂，咁就名為叫做樂啊。咁啊，得大自在無邊嘅妙用，就名為叫做我啊。咁啊，一切煩惱永盡無餘，咁啊叫做淨啊。咁啊，一種顯示呢個藏性咧，就非是佛法。嗱，咁啊，從相非心至到非意識界，就係説明呢個藏性啊，非是呢個俗諦法，個非名就無名。至到非智就非德，就是说明藏性啊，非是真世法。个非坛罗至到非常乐我性啊，咁就说明呢个藏性啦，非是呢个中世法。咁啊，一种显示如来藏性之体清净极故，所以非十法界嘅三世。所謂一空是一切空，十八界三世俱空，就顯空如來藏啦，圓真諦理。咁啊，依此而觀咧，就成就呢個妙車摩陀空觀。咁啊，以是俱非世出世故。嗱，咁呢兩句經文咧，就屬於結文，就係話世就係世間嘅眾生法。咁啊，即是上文嘅。非心至到非意識嘅呢一段經文咧，就係、是、非世間嘅眾生法。咁啊，出世咧就係、是、藏文所說嘅非四聖法，即係唔係聖文法，非是圓覺法，非是菩薩法，非是佛法。咁啊，現在話有個非字咧，就係、是、説明藏性嘅理體清淨本然。所以十法界三世俱非啊，嗰个如来藏就圆明心明，即心就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，即眼即耳鼻舌身意，即即就即丁香味触法，即眼即眼就如是乃至即意即眼，即明就无明啊，明无明尽。他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就即老死尽，即苦即集就即灭即道即智即得，就即檀罗即支罗即毗尼耶产提即阎罗即波拉耶即波罗蜜多。他如是乃至即赞叹阿毗即阿罗诃三野三菩即大乘即常即乐即我即净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？就是说明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随缘不变体的第二科，就是说明啊，随缘不变，就如实呢是不空而，就是显藏性啊，虽然是一切俱非，但是藏性能够具足一切法啊，所谓具足十法界诸法。所以名為佢哋一係俱即啦。佢話即如來藏，即係咧唔係話其他，就即是我哋上來啊所講話如來藏性之中啊，咁啊嗰一個如來藏，同一個藏性，就係、是、即呢個如來藏性之中。咁啊圓明就心妙啊，物諸佛所證係正此藏性啊，咁啊眾生所具。咁啊，亦系具此藏性。咁啊，此个藏性咧，原本系光明，原本咧就系妙啊。咁啊，佢哋原明，原来呢妙明心咧就系妙。佢话即心就即空，即地就即水，即风即火，此就系明藏性咧。即字系七大法，嗱、这、呢个心字咧就具足呢个即根二法。因为根与色两种，佢心法啊，系无形无相嘅。 啊，咁啊呢个心字既然具足根基二大，咁啊再加上啊所谓地水风火同埋呢个空咧，咁啊合埋嘅就七大，所以一段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咧，就系明呢个藏性啊，即时系七大法。咁啊即眼即耳鼻舌身意，就明呢个藏性咧，即时系六根法。咁啊即的就即声香味触法，咁啊呢个即声香味触法就系眼耳鼻舌身意六层六种根啊之所聚。咁啊，既然藏性啊具足六根法，咁啊当然亦都咧有呢个六尘法啦。所以即的即声香味触法，佢话即眼间就如是乃至即意识嘅，此就系明呢个藏性啦。即时系呢个六即法啊，因为既望眼耳鼻舌身六根，咁啊攀缘呢个即声香味触法嘅六尘啊。咁啊，根尘相对啦，咁啊有呢个六种色啦，所以话色眼界啊，即系呢个眼色咧，就以眼为界啦，咁啊叫做眼色界啦。咁如是乃至色意色界啊，咁啊合明咧藏性色而系六色化啦。咁啊色就明无明，明无明相，就如是乃至色老色死，就色老死相。此一点就说明藏性啊，即二亦顺观察十二因缘法。嗱，从呢个流转门中，所谓无名爱取系三烦恼。佢话行有意思就属业道啊。佢话同即自受就正老死，七支同命第一苦道。说明在呢个流转门之中啊，呢个十二因缘法。即是咧，系呢个苦集灭道，呢、这个苦集咧二谛。咁啊，在呢个幻灭门之中咧，能消与共能正系属于五个道谛。咁啊，所证嘅涅槃就属于呢个灭谛啊。咁啊，在于呢个四谛之中，属于后边嘅道灭二谛。咁啊，此个十二因缘。就即是四世的别名。咁啊，天台中咧就说呢个十二因缘，就系、是、有呢个四教嘅不同。咁啊，如果藏教嘅行者就系知二生灭，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皆生灭。若是话通教行者咧，就系叫做知二不生灭因缘。若是别教行者，就叫做不知二系生灭十二因缘。若是话原教嘅行者，就系不知二不生灭嘅十二因缘。佢即苦就即集，即灭就即道，此就名藏色即是四谛法。咁啊，天台中咧，咁啊亦都说此个四谛法咧有四教不同。嗱，咁啊藏教就生灭四谛。所谓四谛都皆生灭，咁啊通教咧就系、是、无生四谛，四谛都皆是无生故啊。咁啊佛教菩萨就系无量四谛啊，四谛之法一一皆无量故。咁啊原教嘅行者就系、是、无作四谛啊，四谛法都系正宗本具，所以叫做无作一一谛。都唯心自性啊！咁啊，由于一一谛都系唯心自性正宗本具，所以执谛系不假造作而有，苦谛系不假消感而有，道谛系不假修而成，灭谛系不假正而得。因为四谛法系唯心之故啊，所以无苦可舍，就无执可断啦。无道可修，就无灭可证。咁啊，现在本经所显嘅就属于呢个原教啊，无作四谛法系为经中嘅正义。咁啊，藏性既是即经文原觉法，咁啊，即是系呢个真谛理。个即坛罗就即知罗， 即其利耶，即產提，即善羅，即波拉耶，即波羅蜜多。此就說明呢個藏性啊，即是係菩薩菩薩法。嗱，咁啊，菩薩所修即係六道啦。咁啊，六道嘅大意咧，我哋上文已經講過啦。咁啊，在呢個《大波耶經》裏邊講，在呢個六道法之中，咁啊，菩薩如果單係修呢個前道，即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禅定，只能夠成就呢個世間法啦，尚不能證呢個聲聞如國小果，因為佢冇波耶。咁啊，如果有咗呢個波耶波羅嘅力量，咁啊，前五道咧一一道彼岸啊，咁就能夠成就呢個出世法，乃至成就呢個無上菩提。咁就係顯示六道之中咧，以波耶啊係為最尊最貴，因為波耶為十方三世諸佛之母啊，十方三世都皆以波耶波羅蜜出生，若無波耶啊，就不能成就無上菩提。嗱，咁啊前五道兒童七寶啊，咁啊波耶一法就兒童呢個摩尼寶王，咁啊當然呢個摩尼寶王咧就比之啊個七寶個價值咧來得貴重，就譬如呢個波耶咧比於呢前五道啊。咁啊，波耶一法系为最尊，系最无上嘅。嗱，咁啊，经中又讲啦，佢话五道，即系前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就好似一个盲人啊，冇一对眼。咁啊，波耶一法就如同呢个开眼人啊，而且呢个眼中啊，咁啊聪明伶俐添。咁啊，所以经上讲啊，佢话有五百个盲人。咁佢經過五百遊巡，呢、這個路程就好遠咯。咁如果冇呢個明眼人啊去領導，咁呢五百個盲人係肯定唔容易達到呢個目的地啊，而且其中間都難免墮坑落陷啊，呢、這個路程上咧就難免發生呢個危險。咁如果呢个五百个盲人，咁一佢过呢个五百嘅游巡咁远嘅路程，佢有一个明眼人咧做佢嘅领导，咁呢个明眼人啊，当然啊带佢啊避过嗰啲艰险嘅道路，咁啊引导佢哋咧好安稳、好平静啊、好自然咁咧到达佢所要去嘅地方啦。咁就显呢个波耶力量。嗱，咁啊前五道即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就好似一只无翼嘅鸟啊。嗱，波耶一法而同呢个有翼鸟啊。咁啊，在《波耶经》里边讲，佛问须菩提，佢话有一只啊无翼嘅雀仔，咁啊佢个大咧就一百游巡咁大啊。咁有一次，佢从呢个三十三天落嚟呢个圆浮提，咁佢只系下低一半，但系佢唔想再落啦。咁当然佢想啊，翻上呢个三天啦。咁佛就问须菩提得唔得？咁须菩提话不也世尊啊，唔可以。点解？因为佢冇翼啊。咁佢冇咗翼。咁佢又點樣可以喺半路啊？咁啊，發揮佢嗰種嘅能力啊，飛翻上呢個三十三天啦。所以話不也世尊。不佛又問啦，呢一隻冇翼嘅雀仔，佢從三十三天落到呢個圓浮提，咁啊，欲想佢呢個身體啊，唔會跌傷，唔會受呢個痛苦啊，可唔可以呢？须菩提言：佢话不也世尊，点解呢？因为佢冇咗对翼，唔跌死佢都算佢大幸啦。何况你令佢啊一啲损伤都冇，呢、这个系无可能啊。咁啊，说明我哋修前五道无波耶，好容易会走错路啊。 咁啊，周前五度有呢个波耶嚟到个副词，就好自然咁咧到达土所啦。咁啊，后来佛又问，咁啊有一只有翼嘅雀仔，佢有翼嘅，咁啊其大处亦都系白油巡啦。佢从呢个三十三天落嚟呢个燃浮提，咁佢落一半喎，响个半空嗰处咧，佢一个回心转意，佢再想翻回呢个三十三天啊。咁样佛就问须菩提：可唔可以咧？须菩提讲佢话得，可以啊，世尊。点解？佢因为有对翼啊。咁啊，雀仔有对翼啦，佢可以飞高，可以飞低，可以从心所欲。咁啊，佛呢又问须菩提：佢话呢一只有翼嘅雀仔，佢想一直啊，由呢个三十三天落到嚟呢个人间嘅地下，但佢又唔想跌死落，啊佢亦都唔想话有少少嘅伤害，可唔可以咧？须菩提，须菩提嘅答啊，佢话得啊，世尊。点解？佢因为有翼啊，咁佢有一只翼嚟到扶持佢啦，所以从三十三天落到呢个人间地下之时，佢就企得稳稳阵阵啦。佢就唔会跌伤，理由就因为佢有一对翼。所以佛同须菩提讲，若菩萨修前五道若无波耶，好似冇翼了啊，必堕生死。咁啊，若是话修前五道之时有呢个波耶波罗蜜去观照，就能得大自在啊，如同呢个有翼了啊，咁啊，说明呢个波耶嘅智慧力呢超前五度。那咁啊，佛点解为嗰啲菩萨啊去说此个六道法呢？咁啊，在呢个弥勒菩萨讲啊，佢话呢个道理就有种就有别。嗱，若是话论别呢方面嚟讲咧，就有四种嘅道理啊。嗱，一种就系话对治烦恼。嗱，我哋布施点解要布施啊？点解嗰啲钱啊唔好自己使，唔好自己用，咁啊偏偏攞出嚟结余送啊俾人哋？就因为布施一法可以度我哋呢个贪贪烦恼啊！我哋常常都要布施，要结余。你布施得多，呢个缘得大啊！咁你生生世世就有人缘。所以布施一法固然系结人缘啊！布施一法可以对治呢个贪贪烦恼，令呢个众生呢发起呢个大慈大悲个布施之心。那么持戒就度呢个犯戒啊，忍辱就度呢个嗔恨，精进就度懈怠，禅定呢就度散乱，智慧就度愚痴。所以六种法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咁就为对治贪贪烦恼，对治毁犯烦恼，对治嗔恨烦恼，对治懈怠烦恼，对治散乱烦恼，对治咧呢个愚痴烦恼。所以佛咧说菩萨呢个六道法，就系为啊对治呢个众生六种烦恼嘅罪过。第二就系为呢个利益众生，例如布施。咁啊，纯粹系利众生噶啦。咁你冇理由嗰次话布施咧，都未曾到手啲物件啦，你就叫人嗰度收钱攞翻钱。咁啊，呢个就肯定就唔系布施咯。咁啊，逢系布施咧，就系以自己嘅清净之财。咁啊，我哋买得几多物质，就算几多尽我哋嘅能力，你都同人结缘，咁啊叫做布施。所以布施咧就呢个施舍就唔同嘅。咁啊，某啲病人想话街住，咁啊或者做黑食，咁啊叫人哋攞钱，咁啊呢种咧对方啊有人咧系怜悯佢，或者多病，或者咧冇家住，或者咧贫穷，或者咧冇食，或者咧冇钱用啊，咁啊出于咧一种嘅怜悯心咁嚟俾多少佢帮下佢咧，咁啊呢种就叫做施舍，就唔系属于呢个布施喎。咁啊，布施呢就原则上啊，咁都系用个清净嘅资财买呢个物质嚟到送俾对方，但佢啊佢就结缘， 就因為布施一法啦，佢唔係話對方咧冇錢，或者冇得食啊，或者死後冇棺材啊，或者咧有病冇錢睇醫生啊，咁你俾佢啊，而係咧平時啊，佢呢個人咧發一點啊，所謂結緣生。咁以大眾嚟到結緣嘅，等於話大眾肯接受佢啊，都係同佢眾福啊，同佢眾善根啊，同結緣啊。理由就係話佢所布施嘅對象咧，未必係窮人，未必係冇得食啊，未必係可憐。所以布施呢兩個字咧，係純粹咧係恭敬啊，係自己嘅私德，所謂人緣。唔系几好啊！或者呢个福报咧唔几好啊，所以佢现在咧生个惭愧心啊，咁啊用少少嘅清净之财，或者买米，或者买油嚟到供养三宝啊，与呢个三宝结善缘，咁啊种下呢个善根嘅人缘，纯粹咧呢个人发于自心啊。就唔係話對方咧，好似好可憐咁啊，等住你救濟，咁啊你俾佢。如果咁你俾佢，就真係佢哋施捨啊，就不明佢哋布施啊。所以布施呢兩個字咧係好尊貴嘅，係而係某一個學佛者，包括在家出家王，咁啊在家居士固然係求福啊，咁啊布施結緣啦，咁啊就係出家師傅們，咁啊亦都要布施。咁啊，亦都要結緣啊！咁啊，四眾弟子咧，咁啊，將佢有多餘嘅清淨之財，咁啊，買啲咧食物啦，或者買啲油香啊，嚟到供養三寶佛法僧啊，與三寶結緣咧，呢啲屬於佢嘅布施。等於話咧，對方接受你啊，你就結到緣；如果對方唔接受嘅話咧，你都結唔到緣啊。所以布施。仲要生起个慈悲心，咁啊，仲要生起一个咧所谓善心啊，要生一个希求心，要希求对方咧接受，然后先至自己咧接到缘啊，升传自己咧一份嘅功德，咁啊，所以布施咧系最尊贵嘅，就绝对唔系话同呢个施舍咧带有呢个可怜嘅成分，所以呢一点咧。大家就要徹底了解，所以你有機會布施嗰陣時，結緣嗰陣時啊，千萬唔好啦，嘻嘻喝喝啦，或者啦係大聲啦，你應該啦，仲要低手下氣，咁啊請人家咧為你幫忙，咁啊請人家咧同你去買呢個布施嘅物質啊，亦都請人家發生啦幫忙啊，同你去包，同你去裝。咁啊，亦都要生起一種慚愧心咧，請人家同你啦，咁啊攞去都結緣，攞去都派。咁啊，如果你生個慚愧心，用呢個真正結緣心咧去布施啊，咁啊就福德無量啊。所以話所謂布施者都必獲利益啊，呢個係一定嘅。所謂如是因就如是果，咁啊，所以我哋布施咧。就是为对治这个贪贪烦恼，那么现在就对治我们这个犯戒，那么忍辱是对治这个嗔恨，精进是对治这个懈怠，禅定是对治这个散乱，智慧呢是对治这个愚痴，那么只说第二种为利益众生呢，所以布施就纯粹是利益众生的，可以说呢是没有恼害众生，那么持戒呢亦是利益众生，那例如我们持这个律仪戒，那我们不要杀生，那都是对众生的好处啦，那我们不要奸淫，那对这个众生对这个对象有好处了，那我们呢不要讲大话欺骗，那对这个对方的众生那亦是有好处啦，我哋唔讲大话欺骗一切人啦，讲我哋亦系对呢个对方有好处啊，所以我哋其他界姑且不谈，就以我哋出家而做嘅四条 根本戒，所謂人道殺惡呢個律儀戒，你若是持得清淨，持得好啊，絲毫不犯，你都係利益眾生啊！你無呢個損害啊，以及惱害眾生。嗱，咁啊，善法戒你亦係利益眾生啊！你所修一切善法，咁啊回向眾生啦、啊，與一切眾生共，咁啊善法戒咧係利益眾生。嗱，咁啊只話利益有情戒，咁啊更加係利益眾生啦，係以眾生結緣，係純粹度眾生。嗱，咁啊忍辱，我亦都係對眾生好啊。咁啊，如果人哋鬧我一句，我鬧翻個十句啊，真係連本帶利都鬧翻夠本噶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種就唔好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即使俾人哋毀謗，俾人哋話，俾人家哋咧無緣無故啊非議，咁啊，我唔驚，我又唔反抗啊，我一笑置之。咁啊，等於話咧，佢雖然對我非議啊，但係我對佢咧冇呢個怒害之心啊，我仲好慈悲咁嚟到對佢，咁呢種就對眾生有好處咯。咁亦都可以做佢個模範添啊！嗱，咁啊精進，咁啊勤修一切善法啦，我哋精進念佛、精進念經啊、精進拜佛、精進拜忏、精進咧修種種嘅善法啦，我哋精進咧係布施結緣、精進持戒，咁我哋嘅目的咧，咁啊亦都係為利益眾生啊！我哋一舉手一投足，都是善心对我们这个一切的众生。那么禅定，我们一心清净，那么令这个见者闻者随力收集，那么亦是利益这个众生了。那么至于这个波野智慧，那么菩萨以这个智慧方便，善口方便，言辞方便，那么度这个众生。那么所以佛呢为诸菩萨咁啊，说呢个六道法就系为利益众生。嗱，第三种咧就系得大果报啊，例如布施，咁啊得大富啦，咁啊呢个就肯定噶啦。咁啊有好多人啊，咁啊我真系见过添啊，吓佢发咗一个大心咧，佢真系样样都上景咗啊。佢自从发咗大心啊，咁啊必然。咁啊，响呢个三宝处布施，吓、啊、佢真系样样都顺境咗。咁啊，后施佢有好多嗰啲烂屋啊，咁啊根本都冇人买噶啦，多年都冇人问，都冇人问啦。唔好话同佢买啊，吓、啊、佢做咗件大功德咧，佢多年以来嗰啲烂屋啊冇人要噶，都突然间咧好似好抢手啊，用呢个高价同佢买咗。等于话佢种呢个小小嘅善根结缘啊，佢得到一种大嘅果报啊，现生嘅受果报啊，咁啊呢种就叫做布施，得大富报咯。嗱，咁啊持戒就得呢个增添报啊，就得到呢个清凉解脱果。咁啊精进咧，能够满足一切缘。咁忍辱嘅人咧，咁啊生生世世相貌圆满啊。嗱，虽知道。凡是这个心一亲恨起来，那么将对方毁谤啊，或者辱骂，他自己固然那个面呢做紧他的锅底啊，黑妈妈，那么但是比他毁谤的人呢多多少少都好像个圆坛啊，即是黑面啊，那么所以你因中自己黑面比人黑面啊，所以这个果报日后呢，你的面呢未必黑，但是总之这个相貌就肯定呢不是挺好看的。那么即使你都是六根端正，眼耳鼻舌身的具足，但是不像一个人样，不像一个人形，人家见到你呢，不单说他不会自动跟你做朋友，甚至没调转来，你觉得自己没人缘啊，你想去自己求人哋同你做朋友啊，人哋都唔同你做朋友，都唔同你来往啊。所以呢种呢，人哋因中你唔收呢个忍辱，动不动就黑脸俾人，令人哋难过难睇啊。所以你个果报呢，你就相貌唔端正啊。咁人人睇见你好难睇㗎， 所以就唔同你做朋友啦，啊，唔同你结缘啦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反过嚟引诱，咁啊，样样我都唔听啊，咁就咪自己退避啦，咁啊走埋一边咪算咯，咁啊由得你大地，由得你恶啊，咁啊由得你咧，点样作反都好啦。咁啊，我自己总之咧，一切只有忍受，咁啊一切咧只有自己退啊，咁啊保存咧自己呢个道心。咁啊，若是能够如是忍受任何人对自己嘅非议、无理取闹啊，咁啊呢个人嘅心平直静咧，咁啊后世乃至多生多世啊，你就感到呢个相貌圆满，咁啊人缘广结咯噃，而且仲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漂，毒不能害啊，一切冤家都不能侵啊。呢啲就系忍辱所得果报啦。咁啊，若是话修禅定，嗱咁你得到直境解，咁就无束就无缚啊。若是话你有智慧，你得到咧大智慧、大神通、世出世法，就无不通达。咁啊，第四咧就系为呢个菩提之粮啊，我哋修呢个前五道。就是为福德之粮，咁后一道咧就是为呢个智慧嘅之粮啊，咁啊福德智慧两种圆满啊，咁就成佛叫做两足尊。嗱，所以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，包括出家在家，咁啊入佛门第一步就归三好，咁啊其中归呢佛咧就佢就两足尊啊，咁啊两足尊咧就唔系话两只脚喎，而系呢个福德。智慧两种都具足圆满啊，所以成佛就是为十法界中最尊啊，是最高无上，咁就名为佢就归依佛咧，叫做两足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亦都想日后得到两足尊咧，你就要勤修六道法啦，由布施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、持戒。咁呢个六道法咧，你时刻刻啊都要修习。咁前五道就系福德圆满啦，修呢个智慧就系叫做智慧圆满啦。咁啊有福德，亦有智慧，咁啊成佛，咁啊成为两足尊啦。嗱，咁啊若是话我哋从总呢方面嚟讲咧，就系应本愿啊。嗱，咁啊菩萨所发嘅愿，总而言之。就是四宏誓愿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咁啊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咁啊与刚才四个别愿咧就唔同，但系有所关联。嗱，咁啊若是话论对治烦恼，咁就应于烦恼无尽誓愿断啊。嗱，我哋头先呢个别愿。所谓利益众生呢方面，咁就应于呢个众生无边誓愿道啊，系四宏誓愿中嘅第一个愿。咁啊，若是话上文呢个别愿，所谓呢个菩提嘅资粮啊，就系应于第三愿啊，所谓法门无量都誓愿学。若是话论得大果报呢方面，就系应于第四啊，所谓佛。道无上誓愿成，所以别愿就是有四种，就是应于这个总愿呢，所谓四宏誓愿。那么六道天台中亦有四教的不同，所谓藏教就是修这个四六道，它虽然都修波野，但是未曾进入这个真空理体，所以名为它的绝道。那么也就是通教修这个理六道，了达三轮体空啊，就明佢就考道，咁啊略为咧好啲，系自然考得多啦。咁啊，别教菩萨就修呢个无量六道啊，一一度都有无量相。若是原教菩萨所修嘅咧，就系清净六道啊，一一度一一法都系清真法界。嗱，咁啊，菩萨合呢个声闻法。合这个圆觉法就名为叫做三乘。此个圆觉 菩薩經文呢個三乘法咧，各個各入門就唔同。如果經文就以呢個苦諦啊而初門，就係觀苦而發心。嗱咁啊，圓覺地以集諦煩惱為初門啦。佢因為逆順觀察十二因緣之時，都係以呢個無明煩惱咧係為最先。嗱咁啊，菩薩就以道諦為初門啦，就係、是、修十呢個六道法。咁啊，即三叉屋劫，即阿羅呵，三野三菩，即常力，即樂，即我，即淨。不止一段經文咧，就説明啦，如來藏性，即是係佛法。咁啊，叉屋劫就係如來，即呢個阿羅呵咧，咁啊，即就係應供啦。三野三菩，即是係正遍知。咁啊，十號中一句三號，就略去其他七號。即是十種的通號，咁啊現在有即字咧，就係説明藏性啊，即是佛法。嗱，咁啊合前個菩薩法就係説明藏性咧，即是係中道法。佢話以區即世出世故啊，咁啊依此來到去修咧，我哋就知得所謂三第十戒實區即。即是在總結就顯這個圓俗諦理，所謂一假是一切假，無空無中無不假，顯不空如來藏，依此不空如來藏而起觀行，就是成就這個妙三摩佛提假觀。不即如來藏，妙明圓心，就離即離非，是即就非即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從呢個隨緣不變睇個第三科，就係明隨緣不變啊，遮照就同時。咁點樣叫做遮？點樣叫做照咧？所謂遮咧，就係話即一切法要遮，非一切法咁啊，亦都要遮啊。咁就明為叫做遮。咁啊，照咧即一切法固然係要照啊，咁啊，非一切法。咁啊，亦都照啊，咁就名为遮以故照。咁啊，遮以故照就不离一心啊。咁啊，一切虚非就显呢个空如来藏。如果话一切虚遮咧，就显不空如来藏啊。如果话遮照通知，就系显不空如来藏。嗱，既然上文话一切虚非。就是顯空如來藏啦，咁啊在本經咧，咁啊亦都有兩處地方啊，咁啊説呢個空如來藏嘅名字啦。第一咧，下文啦，所謂有七種嘅常住果，咁啊常住果有七名，其中有一種咧就叫做空如來藏啦，就係、是、本經咧係真真正正列出有呢個空如來藏嘅名。嗱第二。在呢個觀音菩薩以門圓通之後啊，所謂十四無畏之中咧，咁啊亦有呢個空如來藏嘅名，就係、是、本經咧所顯嘅三如來藏之中，你真真正正列出佢呢個名嘅，亦係唯有呢兩處所講咧，也只係空如來藏嘅名字。咁啊，由於話三如來藏啊嘛，咁啊你即使啊有呢個空如來藏嘅名列出。但是指不空如來藏以及空不空如來藏這兩個名字呢，就本經啊都未有這個確實的文字呢，就是寫出來只是有它這個意思，那就設明三如來藏法啊都為自一心，那就隨舉一法是圓具三法啊，那就空如來藏就是多嘢，不空如来藏就是解脱啦。空不空如来藏，咁啊即是啦，系法身。咁啊现在文中话即如来藏，咁啊上文咧有一切虚非，咁啊一切虚即，所谓虚非虚即咧都系藏性，所以始终所谓遮照同时啊。显空不空如来藏咧，咁啊亦都唔系其他文啊，咁啊亦即是上文啊，所谓一切虚非，一切虚即嘅藏性。 咁啊，佢就即上所讲嘅如来藏，佢就妙明嘅圆心啊，嗱，此如来藏即不可思议嘅，咁咧佢就妙啦。但系体虽不可思议啊，朗照万法而无为啊，咁咧叫做明。咁啊圆咧，咁啊藏性本体系不离一心，系圆本就系一心清净直灭，咁啊叫做圆心。佢离就离非啊，嗱即以共非咧，即系上文，嗱即就系上文嘅即一切法，非咧就系上文嘅非一切法。现在话离即离非咧，就系话即固然要离，非亦都要离，世间法要离啊，咁啊出世法亦都要离，咁啊佢就离即亦都离非。咁啊，因为即与共非都要离，即一切法，非一切法都要离啊！咁啊，属于相遮啦，就将呢个即一切法同埋非一切法啦，咁啊都要离，咁啊叫做相遮啦。佢话是即就非即啊，咁啊呢一句咧就有两种嘅道理嚟，一咧就个非一切法也是，即一切法也是，就相照。嗱，咁啊第二咧。就是说是知与非呢是皆即，即是说是一切法也即，非一切法也即，那么亦是属于相照义，所以名义有两种，但是意思呢都是一样，属于呢这个相照，那么空有圆融啊，就是显这个中道啊，所谓空不空如来藏。嗱，咁啊，开始空如来藏就系为修呢个妙奢摩陀空观所依，开始不空如来藏啊，系为修三摩菩提假观所依，开始空不空如来藏啊，就系为修妙禅罗中道观所依。咁啊，若是话离家者闻如来藏，非世出世法，就能成就妙奢摩陀。空观若是闻如来藏性，即一切法，就能够成就妙三摩菩提假观啊！若是话闻如来藏遮照同时，咁就能够成就妙禅罗中道观。所以向下文讲啊，咁啊与但不随分别，狂性顿结，彻即菩提，颠倒不生，施则如来真三摩地。咁啊，此个三如来藏，咁啊，即是咧系三谛，亦即是系三大。所以话空如来藏，即是真谛上大；不空如来藏，即是系俗谛用大啊。空不空如来藏，即是系中谛体大。嗱，又此三如来藏，亦即是系三身三德。嗱，咁啊，空如来藏系报身智慧波野德啊。不空如来藏就是应身慈悲的解决得，空不空如来藏呢就是法身理体，是法身德。那么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文长就付于下日。